国际社会界赞扬普天堡战斗胜利的历史性意义。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德国反帝论坛、法国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和哥伦比亚疆界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公报载文介绍历史性普天堡战斗的胜利后指出，普天堡战斗如今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那是因为它揭示了一条真理，即对于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者，只有手拿武器来进行斗争，才能在民族解放革命事业中取得胜利。几内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在题为《希望的灯塔》的一首诗中写道，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殖民统治日趋恶毒的时期，金日成主席为了给逐渐消失的民族精神灌输生命和活力而组织并指挥了普天堡战斗。墨西哥的民族团结报载文指出，通过普天堡战斗可以了解到金日成主席诸位的智略。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普天堡战斗是一个预告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野蛮殖民统治告终，告诉解放的黎明即将到来的机会。那天的烈火如今也在跟着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沿着反帝斗争道路奋勇前进的先军朝鲜熊熊燃起。